第十集。 那好，师兄你好好休息啊。 周路说完挂了电话。挂了电话没多久，周路就把信息传了过来，还提醒他查看邮箱里面的不良事件报告的表。赵斌打开邮箱，下载了文件，对比着手机上的图片填了一会儿。报不良事件要填的东西不少，他耐着性子填了好一阵。填完的时候，暴躁脾气终于是压不住了，重重地合上了电脑，一口水猛地灌了下去。 不走法律程序，讨回公道。 赵斌喃喃念着，突然觉得背上一股冷汗。这几乎等于是死亡警告了。赵斌甚至有点害怕。他之前接触的病人，现在那个女学生的样子，他都快记不清了。更不要说这个病人家属，可能这个人走到诊室里面来，他都不一定知道。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对方突然行凶，他不敢想象。从医这么多年，他第一次感到恐惧和无助。在这个40多平的家里，一瞬间他感到空气冰冷、凝滞、沉重、压抑，让他有种如溺亡般窒息的感觉。手机震动了一下，他麻木地点开一条微信消息，是罗明瑶发来的消息。 赵老师你好，我们组上周转科出急诊科了，我们这周末想请代教老师们吃顿饭，想问赵老师您明天有没有空啊？ 赵斌的思绪从恐惧中抽离了一下，盯着这条微信看了好一阵。他根本没有去想自己明天什么班，是否有空吃饭，他的脑海里全是罗明瑶看向自己时候那纯然的目光。他只犹豫了一秒，就发了消息给罗明瑶。 晚上到我家来。 罗明瑶很快回复了他。 嗯，好的老师，请问什么时间方便过来？是有什么事儿吗？ 有什么事儿？没有事儿，我只是想你来。赵斌茫然地想着，手里回复消息。 现在就过来吧。 收到消息的罗明瑶也很茫然，他现在正在上班呢，怎么过去赵老师家里？何况赵老师到底找他什么事儿啊？他拿着手机给黄伯怀和朱珍珍看，两个人也是茫然的。黄伯怀一拍脑袋想起事儿来。 哎，我刚才听朱院总在说，急诊科今天又有点纠纷，会不会跟这个有关系？哎，是不是和你一起处理过的病人？ 那样的话，急诊那边不会打电话来找小明吗？ 朱珍珍觉得不会。 何况有什么事儿会把实习生推出来呀？ 呵呵。 黄伯怀摆出见多识广的样子来抬杠。 推实习生出来顶锅，有些医院是常规操作。 眼看着罗明瑶紧张的脸都白了，赶紧又安慰他。 我们医院没有这样的，何况赵老师也不像这种人。 罗明瑶点头同意。 嗯，赵老师很好的。 然后想到什么，脸通红一片。 夸夸老师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黄伯怀撇撇嘴，觉得罗明瑶太没见识了，以后出来工作捧上级的话说来就来，现在说自己代教老师好还脸红，没前途。 还是赶紧去吧，可能真有什么事儿。哼，我也去蹭一下这条消息，我说那个病人但是我也在。 请假的事儿，朱珍珍帮他搞定了，去找代教老师和科教秘书，很快就得了同意。急诊科有人闹事发狠话的事情，各个科室都大概知道了，具体细节不清楚，但都知道找的是赵斌医生。这时候实习生来说赵斌找他们，都觉得肯定是这个病人的事情，处理纠纷是大事情，有需要当然第一时间派人去支援了。听说那天赵斌找过的神经内科住院总都叫过去交代情况了。到了楼下，朱珍珍就挥手走了。罗明瑶问他去哪儿。 你不去急诊科看看吗？ 去急诊看啥呀？ 朱珍珍直摇头。 万一真的有事儿，我才不敢去莫名其妙沾上关系。我要去城里，刚才约了个朋友逛街买新衣服。 这么快就约好人了？ 罗明瑶吃惊地看着他。 哼哼哼。 朱珍珍发出一阵意味不明的笑声。 哎，对了，小明有没有赵老师的照片呀？ 啊，赵 片？ 罗明瑶一头雾水地看着他，突然脑子里出现了那张发错的照片。赵斌温文尔雅地微笑着，眼里透出关切的目光，被那样的目光看着，总觉得自己是被真诚地关怀着。 嗯，你这个表情有问题哦。 朱珍珍兴奋地看着他， 快去和你赵老师约会吧，我走了。 他迫不及待要和他的同道好友分享这个神仙 CP 了。朱珍珍背着罗明瑶走远，一边走一边从手里相册里扒拉出偷拍的赵斌和罗明瑶坐在一起吃饭的图，发送给自己的朋友。 姐妹，今天下午要听我安利绝美真人爱情啊，不吹，颜值看图，实拍无滤镜。 罗明瑶敲了敲赵斌家的门，里面很快传来开锁的声音。赵斌打开门，一把就将他抓了进来。罗明瑶被他猝不及防地拖进来，脚下都没站稳，他有些害怕，开口正要发出疑问，赵斌突然就将他压在门后，凶狠地吻了上来。赵斌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就会有这样不计后果的冲动，开门的一瞬，他看见罗明瑶的眼睛，那里面仿佛有夺目的光亮，他被那光亮一照就失去了理智。两个人对视着，罗明瑶的脸发红，眼里带着水光，双唇湿润着。他感觉到今天赵斌的情绪不对，忍不住开口道： 赵老师。 声音发出来，他自己都吓了一跳。赵斌听在耳朵里，更是觉得勾人，像小猫爪子一样，勾得人心尖颤。 你。 赵斌把人放开一点，却不易看到他更诱人的样子。 赵老师。赵老师。 罗明瑶回过神来，似是央求，却掩饰不住语气中的惊喜。 忍不住了。 赵斌完全忽视了他的央求，把他的腰搂住了，抵着他的唇亲了亲，笑着问。他此时的笑容和平时那种温和的样子完全不一样，笑得太有侵略性，笑得太性感，诱惑的意味太强，罗明瑶竟然傻呆呆的说不出话来。 站不住就跟我去床上。 尾音向上托起，听着是询问，内里却是不容拒绝的命令。罗明瑶几乎是下意识的老实回答： 嗯，好的，老师。 那一声老师喊得太温柔太旖旎，赵斌的胸膛胀满了难以言说的情绪，他驱逐出之前所有的烦闷郁躁，他忍不住又捧起他的脸，深深地吻着他，把他诱惑进疯狂而愉悦的地狱。晚饭是赵斌煮的面，他们相对无言地坐在餐桌上吃着，谁也不敢打破沉默。罗明瑶的手机响了，是黄博怀打来的，他下意识地看赵斌，赵斌平静地回看过来，见他不动，便扬了扬眉毛，示意他接电话。 喂。 罗明瑶压低声音接起电话。 小明啊。 黄博怀也忍不住压低声音问： 你没事吧？发微信给你你不回复，到底什么事啊？ 我没事。 罗明瑶回答，他的声音嘶哑的，他自己也是这时候才发现，红着脸咳嗽了几声。 啊，你生病了？搞什么啊？ 我没生病。 罗明瑶赶紧解释，但声音嘶哑，谁都能听得出来。 急诊那边没什么，我过去问了几句话就走了。 那你现在在哪儿？没回宿舍去哪儿了？ 黄博怀追问。 我突然觉得奇怪啊，你说急诊科找你有事，赵斌干嘛叫你去他家呀？ 罗明瑶心慌的卡着说不出来，眼睛直往赵斌那里看，突然灵机一动就说道： 赵老师，赵老师让我顺便帮他录一下数据，他写论文嘛。 啊？ 黄博怀吃惊地说： 叫你去他家帮他录数据，你又不是他学生，凭什么呀？他给你带名字吗？太不要脸了，还指使学生到家里做事。 罗明瑶赶紧低声打断他。 我还在赵老师家里呢。